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现在有不少人都在经商，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生意经。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啊，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相声和小品当中也有着很多生意经。你看，你不信是吧？不信就跟随着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跟您聊一聊这些有趣的生意经。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欢迎您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说起曲艺当中涉及的生意经啊，相声这门艺术对生意经的阐述可以说最详尽也最生动，有关做生意的相声也是数不胜数。你可能一下子记不起来，我给您提个醒，单说那个最典型的那段买卖论，就有着众多相声大家表演过，比方说高德明、福宝人、郭荣启、朱向臣、童守本和范振钰等等。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也是各具特色，把旧社会的种种行当是如何做生意的一一的表现出来。而买卖论这段相声又有说鞋店与说饭馆、澡堂子这两种版本。下边呢，咱们就来听一听童守本和范振钰合说的买卖论。因为时间关系呢，这段相声有所删节，请各位谅解。咱们全听当中最精彩的内容吧。 人讲礼义为先嘛， 啊， 礼貌当先。 对， 各行各业都这样。 哦， 做买卖也这样。 做买卖 都得讲礼貌 啊。 不过跟咱们有区别， 是 人家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客气有礼貌有限度。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你买东西， 嗯， 到那儿，哎，掌柜的，来盒烟。好，你买什么？恒大多钱一盒？恒大1.5块。前门呢？前门2.6块。那个石林，不，石林4.8块，要几盒啊？买完了您走啊，用不完您还来啊。也客气不过分。 哦， 他不能把这个买主当成知音， 再客气点好， 跟他客气 啊， 礼貌当先 啊， 那就看着不舒服了。 礼貌深点也没什么。 哎，掌柜的， 嗯， 来盒烟。您要什么呀？恒大多少钱一盒？恒大是1.5块，您的。 嗯， 那前门多少钱呢？前门2.6块一盒。 嗨，这 那石林4.8块。那大中华，对不起，中华卖完了。你们 说有这样买东西这么客气啊？ 他客气过火就不行了。 哦， 买与卖的关系就是为了促成买卖成交。 嗯， 都这样。 对对， 他这里头有矛盾。 嗯， 买主总想挑点毛病的价钱稍微便宜一些。 嗯， 卖主呢拿顾客当财神爷。就是啊，你挑的毛病我给你解释，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争取买卖做成了， 都得这样。 比如卖布， 嗯， 为谁卖布都得挑点毛病， 对， 看看质量如何， 嗯， 价钱贵不贵， 嗯， 哎，我要回答 就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是吗？ 当然。 咱这样，我是顾客，你是卖布的， 我是卖布的服务员 啊。咱来了，成员成员， 您看看布啊， 啊，看看布， 您看看，花样挺多的。 哎， 啊， 你给我拿这块我看看， 这块 啊， 好眼力啊！ 啊， 这是咱本月进的料子， 是啊， 目前就属他们卖的快，您看看， 来， 这花多新鲜，跟真的一样，嘿， 布是不错 啊， 削点儿。 我看着削 啊， 这布越下水越加密，质量好，顾客反应不错。 是啊， 哎， 那我问一下， 嗯， 花掉色吗？ 反正头一水掉点浮色，二水以后保证不掉色。如果掉色，您拿回来，我给您退。 嗯，是，我看着是 面窄点， 面子不窄。 窄， 别说布啊，说是二尺四，实际二尺三寸五。您看咱这个了吗？二尺四，足足的。 是， 不过你这个价钱高一点，贵了。 价不贵啊，咱订货的时候是提前交的款，现在这布调价了。 哦， 别说都四毛二，咱这三毛七。您来几尺？ 来几尺 啊？ 服务态度真好。我得问一下， 您 做个女旗袍得多少料？ 一般的旗袍一般个一丈二，差不多少。 啊、 这么着，您呢量一丈一，我给您让点布边，保证料子够用。 是啊， 满意吗？ 啊，满意，满意，满意。 这买卖做成了。 嗯， 这服务员态度好， 是， 既把您提出的问题、挑出的毛病解释清楚了，满意来，满意去。 哦， 你说我这还叫顾客满意？财神爷们说什么是什么？ 是， 他挑毛病我也挑，他说一我说二，那就不行了。 我感觉这你要顺着我点，我不更高兴了。 那您也许就不买了。 不，就绝对高兴。 再来一回 啊！来， 您看看料子 啊！ 刚， 我说那这个 哪个 啊？这 那个 啊！ 行行行，好眼力啊！ 啊， 活人还要看上这款料子 啊？什么话是这？ 三年没人问了，证明你眼力好，独具慧眼。您看这花多新鲜！来，看看。啊， 削点儿。不太削， 罢了。 嗯， 看出削来了。 嗯， 我看他也削。 是啊， 这还没下水了。 啊， 下水做衣裳。 嗯， 做文章正合适。哎、 我做文章，我买它干嘛是？ 您 这 不是 掉色不掉色？ 花布有不掉色的吗？洗水掉一回色，它都掉光了。您穿本白也好。 啊、 都掉了。掉的蓝不蓝绿不绿，跟王八皮一个色。 是谁穿上哪去？ 再者说你这个面子也窄啊。 好眼力， 嗯， 面子就是窄， 嗯， 别说都二尺三，我们这二尺一， 嗯，二尺一，你这不二尺一，你卖那么贵？ 贵 啊！ 昨儿新调的价，别说都三毛七，我们这四毛一， 啊， 掌柜出来你外边六六七， 是得给轰走这个。这买卖能做得了吗？ 这买卖就做不成。 嗯， 为什么买卖这里头有学问？刚才说小买卖，买卖还小什么呀？ 啊， 小的是买卖精。 哦， 掌握顾客的心理。 是啊， 那意思把买卖促成了。 嗯， 把钱赚到手里头， 这是能。 买卖人讲究和气生财。 对， 生财是目的， 是买卖都 这样。和气是手段。 嗯。 各种买卖都得和气， 都这样吗？ 不过也有不和气的，也有特和气的。 哎，那我问你，那特和气的买卖是什么买卖？ 鞋铺啊， 鞋铺。 您本打不打算买 啊？ 我介绍完了，跟您和气了，您得把它买走。 嗯，这个没遇上我， 要遇上您， 遇上我，这买卖做不成，我就不买，因为我好挑剔，我好找毛病。啊，我就是这样， 好包贬东西。 对， 买鞋子挑毛病也就顶大是小了，样子好坏大了，脸长脸短，就这个。 啊， 你要挑毛病，我就都给您回答了。 是吗？ 没问题。 恐怕咱买卖做不成。 来，态度如何？哎，先生 啊， 您这是上街 啊？对。 来，您进来坐会儿。 不， 看看鞋，这都是新样子，不买没关系，坐会儿歇会儿腿啊。来，请坐，小张，给倒杯茶来。这会儿咱财神爷老主动了。每年都穿个三双五双咱们鞋 啊、 嗯、哎，您的脚是 40号，四十号 有个好样子，我给您介绍 啊、 嗯、看见了吗？ 嗯， 里夫尼皮底行员这样子穿在您脚上正合适， 我配什么衣服都好，试试不买没关系啊，看看您穿上精神不精神。来， 好，我试试。 哎，来来来，我 不行 啊， 大点， 大， 大， 新鞋嘛，穿大不穿小，现在大，它是旋绷的，过两天一回旋，正合适。 不，你没听明白 啊？ 我说我脚大。你这鞋小点儿， 那是刚穿，显着好像有点鼓，过两天它柔软了，一松气儿正好。 刚才大了是 能回旋， 现在小了 能松旋。 你这鞋里边有什么？ 有牛皮筋儿， 带松紧的。你这鞋， 您来一双吧。 不，来不了。你这鞋我不能要，这底儿太厚。 底儿厚没关系啊，有个砖头瓦块不够脚。 底儿薄， 走道轻快，显着您利索。 那不行，我告诉你，脸儿太长。 脸儿长好啊，严实不灌土。 脸儿短 好啊，它不透风不长脚气吗？ 嘿，非卖给我不行啊，这个。 给您包上 啊，让包上吧，包上吧。 您家里那小少爷今年多大？ 5岁。 小张， 嗯， 那5岁小孩的小布鞋给包一双。 啊，不要。 小孩穿布鞋轻松，不要钱。赠送本柜一律8扣，买一送一，以后常来，全让您照顾了。知道您脚多大号了，以后买鞋来个电话，连大带小都能给您送家去。 这服务态度太好了。 好不好？ 好， 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那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服务态度不好的什么买卖？ 不好的买卖那是棺材铺。 我去，没像你找这买卖是 买卖棺材，光谈价钱不跟您客气，走了不送。多熟的人来这串门了，请坐喝茶谈天聊别的，多人把您送走了，送到门外，有一句买卖话， 是 您慢走啊，以后家朋友家里有闲事儿，您给张罗点儿， 就这么一句， 就这一句是买卖话，不多说。 这买卖好不了， 怎么？ 他不客气， 依着你呢？ 依着我，像卖鞋的鞋铺那样，这就赚大钱了。 那跟您这么客气， 嗯，对对对， 您不爱听啊？ 我爱听， 爱听， 我为一定高兴。 来回试试吧。 来， 先生 啊， 您这是上街遛弯 啊？遛弯， 来来，进来看看 啊， 咱新进来的棺材料子都不错啊， 我 看看学生，不买没关系，坐着歇会儿腿啊。来，请坐，请坐，小张，给倒杯茶啊。这是咱财神爷，每年家里都买个10口棺。 你们家老死人呐！ 我没看出来，您这身量是？ 我1.7米。 1.7米啊！ 嗯， 哎，这口棺材装您正合适。它料子好，沙木两帮，罗木里，金丝楠子盖，把您装里10年烂不了。 我这干嘛？ 您家里小少爷今年 5岁。 小张，把那小匣子抬过一口。 不要 钱。赠送本柜一律8扣，以后全仗您照应是吧？ 是， 有个事儿打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送你们家去， 都送你们家去。 你想着把那匣子收走，别动。 我要那干嘛？ 回家哄孩子玩去。 那又不是玩具， 安4个轱辘，坐一当小车啊。 他闹得慌啊！ 闹把盖钉上不就行了吗？ 那不憋死了吗？ 就手推坟地不就埋了吗？ 我去你们！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话说过去旧社会的时候，老百姓的购买力是很低的，因此呢，那些从大纺织厂里头淘汰下来的边角料和布头成了大家很乐于购买的商品，总归可以补充一下大家那贫乏的生活吧。走街串巷的卖布头的也自然成了一行当了。对于这卖布头的这个行当呢，恐怕现在我估摸的没有人了解它的全貌，但是咱们也能够从相声当中管中窥豹一下。说起相声卖布头，也是一段传统的段子，说的最好也是最有特点的，还得算是侯宝林、郭启儒说的那一版。因为其他的相声老艺人在表演的时候呢，都只是原汁原味的去模仿当年的那个叫卖吆喝，这只体现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这点。而侯宝林先生表演的卖布头，把各种吆喝加以美化和升华，甚至接近于唱，使得观众欣赏起来更加的容易接受，也更加的享受于其中。哎，这就体现了艺术高于生活的特点嘛。下面呢，咱们一块来欣赏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卖布头，仍然是删减版啊，大家听其中的精彩片段。 一般的小买卖啊，不骗人， 是喽， 就讲究吆喝。 哎， 吆喝有几种？ 怎么几种？ 一种吆喝，就位是都揽生意。 哦， 走到您门口吧。 嗯，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哦，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啊，卖什么的？ 卖菜的。 啊，青菜。 吆喝简单。 怎么吆喝？ 买土豆，一毛钱二斤。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是啊。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啊，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哦， 要买出来讲。 那么卖什么的？ 卖柿子的。 柿子。 哎，您听吧。 嗯， 高汤十四两，哎，不色的嘞，色了又换换嘞。 哎， 卖柿子。 对。 还有一种买卖 啊。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是。 他对比一样东西， 嗯， 比他这个贵的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哦，卖什么的？ 卖老窝瓜的。 那怎么吆喝呀？ 怎么吆喝？ 嗯， 利着的面老窝瓜。 哦，栗子味的老窝瓜。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嗯， 栗子多少钱一斤？ 是啊， 3.6毛。 对， 老窝瓜一斤4分。 还是的， 嗯，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就夸越他这个窝瓜好吃。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啊， 吃栗子吧，老窝瓜味的 啊。 那是， 那谁来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是吧？ 嗯， 有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是吧？ 可是谁也没学过 啊，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那可不是吗？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啊， 您多会儿哪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嗯，没有。 嗯， 那分卖什么呢？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哦，糖葫芦。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哦，分那么4种。 哎， 你要到北城 吆喝的麻烦。 怎么吆喝？ 两个圆笼。 哎， 挑着一个挑。 是了。 前面方盘。 哦， 有竹板。 嗯，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哦，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哎， 吆喝出来这味儿， 你瞧一瞧。 汨罗冰糖葫芦来哟。 嗯，对，这是到了北城了， 到西城啊。 嗯，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哦， 吆喝简单一点。 怎么吆喝？ 葫芦冰糖的。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那怎么吆喝？ 葫芦钢大奴。 哦，您说是摆摊的。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那怎么吆喝？ 就俩字儿。 哦， 葫芦。 有葫芦。 北京叫糖葫芦。 是啊。 天津叫糖墩儿。 对。 天津吆喝最简单。 啊，怎么吆喝？ 就一个字儿。 啊。 墩儿。 就这么一墩儿啊。 完了。 哎，是这么吆喝。 嗯，还有一种好听的 啊，卖什么呢？ 卖花的。 什么花？ 晚香玉。 哦，晚香玉 吆喝的好听。 那吆喝好听。 哎，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哪味儿？ 五味。怎么吆喝吧？ 还有卖玉兰花的 啊，玉兰 吆喝比这还好听。 怎么吆喝？ 玉兰花，茉莉花软呀， 好听 啊！ 哎，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叫什么？ 叫瓣兰花。 哎，瓣兰 吆喝的简单。 那怎么吆喝？ 这味儿， 嗯， 茉莉花人，我想玉。 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最讲究吆喝的， 卖什么的？ 卖布头的。 哦，卖布头。 哎， 啊， 卖布头也分几种。 哦，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是， 北京推车子的。 哎， 耍着拨浪鼓。 哦，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对， 拿着个尺。 哎， 吆喝这味儿， 怎么个味儿？ 我呀，花挑不过。做脸的做面的死心薄呀，做苦瓜是不？ 对呀、啊、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天津也有摆摊的。 嗯， 摆摊的吆喝那个您得留神。 怎么 不留神走那吓一跳 啊？ 拿起这块布来，啪嚓一摔。 哦。 小小这一黄连孙子进毛院孙子不料埋下去做国光主位啊。 好嘛。你这走人不留人是吓一跳。 他们叫唤这个德国青 啊。 黑色的。 啊，黑的。 那真叫黑。 是啊。 要不这味儿。 您瞧一瞧。 哎，这一块腰花，腰花尖就是不搭尖儿啊。 是喽。 说这一块德国青， 哎， 这块怎么那么黑？ 是喽。 你说怎么那么黑？ 哎，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啊。 气死张飞， 哎， 还不让李逵。 是喽。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啊。 不错。 怎么那么黑？ 哎，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哎， 还真正得过青啊，还真正得过眼儿，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富味的。 不错， 外号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说一说。 他不怕西呀、啊，不怕轮呐、啊，不怕晒呀、啊，任凭什么洗，不掉色呀、啊。 青的 白布 啊，白布啊， 这白布不掉色？ 废话呀。白布它有掉色的吗？ 是吧？ 嗯。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啊？那怎么吆喝了？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哦，还分软硬调。 哎，吆喝这块白布。 哦， 吆喝的花哨极了。 哦，白的。 哎， 哦，怎么吆喝？ 这一块腰花，腰花尖了就是不搭尖儿啊。 喽， 这块本色白。 哎， 气死头上雪。还不让二长霜， 是喽，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 啊，是喽， 要卖的腻了家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是喽， 是金洗又金晒， 哎， 还金铺又金盖， 啊， 金拉又金拽， 是， 是金蹬又金踹， 这干嘛呀、 啊？谁睡觉那么不老实？ 啊，说的可是呢，啊， 这是软调的， 哦，要是硬调的呢？ 这种硬调的 啊， 专门骗人， 哦，就给骗人， 赶庙会， 哦， 今儿在这儿卖。哪儿在那儿卖 啊？没有准地点，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你瞧哎， 蒙人呢？嗯，卖布的不带尺， 那使什么量啊？ 烤 烤， 俩胳膊一伸， 多少尺？ 五尺 啊，这就算五尺。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你瞧 啊，你要赶上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那行了，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那尺子就不够啊， 都算五尺。 哦，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啊。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酱酱。 哎，你看这布就挺瓷实，挺厚实啊。 嗯， 你买吧，买就上当。 嗯， 买下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哦， 你想下去水洗完了再做呀、 啊？啊， 糊窗户合适了。 哦，成冷布了哈。 是啊，酱性满洗下去了。 好嘛，嗯， 专门骗人， 那可不是骗人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卖布头》。从刚才我们听过的这两段表现旧社会生意经的相声当中，我相信大家也不难从表演者的这个模仿当中听出来什么呢？过去做买卖的主要讲的是吆喝和服务，对吧？除了咱们听到了这两段相声，还有什么八大改行啊、学叫卖啊、当行论啊、切拉车啊、拉洋片等等，这些传统相声当中都包含了有趣的生意经。那么进入新时代做买卖的生意经又是怎样的呢？别着急，先来听首歌，迪克牛仔演唱的《酒干倘卖无》。歌曲过后休息片刻，咱们再继续今天的快乐之旅，诸位稍后见。 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家。 大人世界的黑白与真假，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让我在这里一直等。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刚刚我跟您聊过了旧社会的生意经，下边咱们走进新社会，看看人们是如何经营的。就从咱们最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这小品说起。您还记得1995年的春晚吗？那个小品如此包装，给大家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而各位也通过小品都记住了在台上载歌载舞的赵丽蓉老师。但是您可能不太知道，正当剧组紧锣密鼓的排练的时候，赵丽蓉老师被查出患上了癌症，并且很严重。巩汉林当时就说啊，赵妈妈，咱不演了行吗？您身体累就别硬撑着了，等身体好了再说。赵丽蓉当时大声说，不行，为了一年一度全国老百姓的欢乐，我这把老骨头死了也无所谓，只要老百姓乐了，舍了赵妈老命也值。你看你赵妈不是很健康吗？赵丽蓉边说还边用双手击打自己的胸口啊。巩汉林知道自己赵妈的这种坚强的意志，只好含泪依了赵妈的话，

唱，转转。哎呀，我唱啊， 我唱唱不出来， 唱不出来就说， 我说啥呀？ 抓谱， 啥叫抓谱？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改不改呢？ 慢中快板，哎，把那个词都给我说出来。哎，喷进里开花， 喷进里开花。嗯， 四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春地里开花，四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高张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呀，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这还好呢。 哎，好极了， 这叫评戏啊。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哎，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我不要了，给你。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哼，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告我去吧。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我签的是啥？ 麻辣鸡丝。 我不干了。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你包装给我包的。 哎，别别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别别，姥姥，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完了 啊。 嗨。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的快乐之旅继续进行，跟您聊一聊相声小品当中的生意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说经商的人越来越会念这生意经了，甚至都到了重钱收钱的程度了。说到这儿，大概您也猜到了，我要说的就是2002年的春晚小品花盆。其实就这个小品上春晚的过程不太顺利，当时黄宏拿着这个小品段子参加一审就被毙了。黄宏就心想，离春晚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能真上不去了，心里也就打起了退堂鼓。经过反复的思考，黄宏觉得真要不上了，对家人对观众都没法交代。于是他回到剧组又加班加点，两天两夜愣是没睡觉，硬是把花盆给改了出来。导演看完之后感觉焕然一新，顺利的通过。下边呢，咱们就再来欣赏这段黄宏和巩汉林以及凯丽表演的小品花盆。因为时间关系，咱们选取当中的精彩片段来欣赏吧。 来，把今天卖盆的钱拿来。 你放我这放会儿呗。 快点儿。 就这些。 那个刀 还有点。 上边 没了。 下边 没了呢。 真没了。 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 哎呀妈呀，快穿上吧，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是是是， 你呀在这看会儿摊。 好， 我去给你买双袜子。 哎，还给我买袜。哎呀我的妈呀，太悬了。65块。我这老伴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儿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看来都有体会。我呀化整为零，把这藏花盆里，这个盆藏上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桶里呀我藏上它50，我预防后手的。来生意了。 花盆多少钱一个？ 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 哎呦真便宜啊。哦，还带土的。 这叫方便服务吗？ 你看看农民朋友做生意就是实惠。 哎呀这花不错呀。 哎，别动啊，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你就摸。 不就是红玫瑰吗？ 你认识啊？ 还我认识，红玫瑰就是向自己爱人表白的。 对， 野玫瑰是为了外边胡来的。 这里还有2个盆啊。 等会儿，大兄弟，对不起 啊， 这俩盆可不能卖。你看 摆着为什么不卖啊？ 我实话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 啊。 我呀 是怕我老伴儿。 啥事儿怕我呀？ 坏了，不是，我是怕这小伙啊挑不中这盆儿。 好，我挑中了，就要这个盆 儿。哎，小伙子啊，那么多盆儿，你干啥非要这个呢？ 哎呀，既然那么多盆儿，我怎么就不能要这个呢？ 你要要这个，最低5块 啊。你刚刚讲的5毛，现在怎么变5块了？ 价格放开了，自由浮动的。 干啥呢，老头子？ 干啥呢？ 小伙子，我说了算，5毛。 5毛吗？ 啥5毛啊？ 5毛。 5块吗？ 5毛。 5块吗？ 5毛。 5块吗？ 你 看看， 哎呀，这对不起了吧？没关系，没关系，就当给大家拜年了。哎呀，你看看，大过年的，不要因为几块钱搞得不愉快。算了，5块就5块。 哎。啊，这不白折腾了吗？ 哎，这个买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就是心理作用嘛。 其实这些花盆对于我来讲都一样。 都一样， 随便拿一个就完了嘛。 哎，你是等会儿，大兄弟，这盆10块。 你什么意思？ 干啥，老头子？你也太黑了。 黑啥呀？你不了解里边什么情况。大兄弟，这盆确实10块，这盆5块，两盆不一样。你拿这盆，这盆便宜。 啊，不，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啥意思？ 10块就10块，现在你拿去。 哎呀，大兄弟啊，实在对不起呀、啊。 哎呀，算了算了， 你再给5毛钱盆钱。 奸商，十足的奸商！ 兄弟，你就拿这盆， 你肯定是他的托。干什么？有5毛变5块，有5块涨10块，你还要涨？你卖的是什么？ 花盆， 它是金的吗？ 那不是。 是银的吗？ 那不是。 你的花盆能涨出钱来吗？ 那倒是。 什么？不是不是不是！大兄弟了，他说的花盆能涨钱呢。 大兄弟，你别喊了，大兄弟。 瞎咧 瞎咧的， 我不管。你现在让他给我涨，不然的话，我带你们到工商管理所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大兄弟，你别，我 咧咧吧，瞎咧咧吧，我看你怎么给人涨出钱来。 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人吗？你说种庄稼还得有个种的，我这兜里1分钱没有，我怎么能给 你？我有5块，这就是给你的种， 种吗？ 我看他怎么涨钱啊！朋友们。 啊、那我要种出来，你让我走； 种不出来，你跟我走。 那我试试。 哼，胡说八道，这怎么能够涨钱呢？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种5块，翻一翻，其实这事儿也简单。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别动。 老头子，你是咋鼓秋出来的？ 快走！ 站住！哈哈！哈哈！你兜里有钱？ 没有，他刚翻过。 对，我证明。 站着，把那10块钱还我！你再给我中10块的！ 这大兄弟！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人吗？ 哎呀，你中出来10块钱，我就放你走，我就不信你中。 我试试，注意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种10块，翻一倍，其实这事儿挺惭愧的。 哎呀， 哎呀，哎呀，啥呀？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大爷， 咋的？看着钱叫大爷了？ 不，你就是大爷。 小伙子，以后别这样、哦、哪能逮你不让人呢？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土里能长出啥谁也保不住。牲口都克隆了，庄稼都基因了，土里边它就长出现金了。我们农民兄弟多年还向土地要钱，向土地要钱，这么多年理想实现了。 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鬼。 但是大爷，我没有搞懂啊。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到底是化学反应呢还是物理反应呢？ 人为反应。 你别管啥反应，反正我种出来了，你还不服气呀、啊？ 哎呀，我服气呀、啊！ 你服气，你坐。哎 呀，大爷，哎，能不能再给我种一张面值更大的？ 啥叫能不能啊？只要有面值就能种。哦，我不是跟你吹呀，刚才你拿出5块和10块，你要拿出50，我照种。 真的？ 你拿呀。 那你再给我种50， 没问题。 美元， 美。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黄宏、巩汉林和凯丽表演的小品《花盆》。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咱们通过相声跟小品了解了从旧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意经。咱们也不难发现，表现旧社会经营的生意经的那些相声，大多以模仿这个生意人的吆喝和叫卖为主，而表现新社会生意经的这些小品，主要是情景再现。不过无论是哪种生意经，在咱们老百姓看来，都是给咱们带来欢笑的一种快乐经，是吧？好了，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快乐之旅马上要到站了。旅途最后呢，我为各位准备了一首那英演唱的歌曲《出卖》。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司机韩涛代表调度灵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去头发残酷地说明，常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击。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那么多年得意忘形，闭起了眼睛，还以为握紧一块安稳水晶。你窗边的陌生眼底，残酷地说明，内心的爱比不上秋当的温馨。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